第52集，一定会获得最好的爱情的。罗瑞的甜品店开张之后，生意特别火爆，忙得晕头转向，好几天都没搭理温小辉。温小辉心里憋闷的受不了了，只好主动杀去他店里。罗瑞正在烤蛋糕，没空陪他，只好把他拉进了厨房里，一边工作一边和他聊天。 哎呀，你别站这儿，好碍事儿，有你这么当人气的吗？这种时候不是应该听丈夫的倾诉吗？哎，你说着我听着。 温小辉吭哧吭哧把洛毅背后的秘密告诉了罗瑞。 天哪，他好可怜啊，他出车祸的时候几岁啊？啊，好可怜。 他说他很小，我也没问。我觉得他生父肯定是个很危险的人物。 这你不是早有感觉了吗？我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。放心吧，虎毒不食子。 你知道我现在最郁闷的事是什么吗？ 什么？ 是我发现我对洛毅的所有了解可能都是片面的，其实我根本不了解他。 我跟你有一样的想法。 你看出什么了？ 我不确定。 说说。 温小辉知道罗瑞不很聪明，但心思非常细腻敏感，说白了就是直觉敏锐。有时候很多没有道理的事情，罗瑞就是能感觉出来，而且往往就被他感觉对了。 我说了你可别被吓到。 说吧，现在还有什么能吓到我的？ 我觉得洛毅喜欢你。你瞪着人家干嘛？ 罗瑞捂住他的眼睛，糊了他一脸面粉。 别摆这种表情，又凶又难看。 温小辉拍开他的手，一边擦脸一边说， 你话可别乱说啊。我没乱说啊，我真的觉得洛毅喜欢你。哎，你看你，他看你的眼神，还有你提到黎硕时他的反应，我觉得是吃醋了。小辉，我就不相信你一点感觉都没有，除非你瞎。 其实，其实我也有感觉，过年的时候他做过态度很模糊的事，我当时以为他是太依赖我，所以误会了。主要是我也不敢去求证，你说的事儿正是我最害怕的。 你为什么要害怕呢？小辉，你不是最大胆最我行我素的吗？你们又没有血缘关系，他对你又好，他为什么不能成为你一个潜在的对象呢？ 我不能对不起我姐，我不能把洛毅变成 gay。 你说什么胡话呀，从来不存在变成 gay 这种说法，直的你掰不弯，弯的怎么都要弯。如果洛毅要喜欢你，又不是你的错，你内疚什么？ 说得轻松，你不是我，你不懂。我姐把洛毅交给我是托孤，我把他儿子带弯了，我他妈以后有脸去见他吗？ 小慧，我真想把当初你安慰我那些话都跟你重复一遍。你为什么要拘泥这些？你根本就不是在意世俗的人，而且只要洛毅过得开心，你就不算辜负你姐。这件事的最关键其实只有一个，就是你喜不喜欢他。 温小辉感觉罗瑞的话就像一支支箭一样，刷刷刷刷把他的脑袋都捅成了马蜂窝。 洛毅喜欢我，可我喜欢洛毅吗？ 第一个问题他不知道，但他和罗瑞都怀疑。第二个问题他同样不知道。洛毅曾经有过很多次让他心动的时刻，他甚至也有过几次难以启齿的幻想，但他一直觉得这是他身为男人的本能，不代表什么。他从头到尾都把洛毅放在完全不可考虑的分组内，强行让自己去忽略。如今让他把洛毅从分组里拽出来，他除了茫然还是茫然。 用不着急着想出答案，喜欢还是不喜欢，这种事都要顺其自然。你现在还有黎硕， 说不定你会喜欢黎硕呢。 啊，对，黎硕。 黎硕才是更适合他的成熟稳重的对象。 我跟你说这个，只是让你注意一下。如果你真的真的不打算跟洛伊有任何发展，那就要注意避嫌，适当的疏远。 啊， 你郁闷个屁呀！左右逢源的分别跟成熟精英帅总裁和天才温柔美正太发生感情纠葛，这种事让我也烦恼一下好不好啊？ 我 baby 一定会获得最好的爱情的。 嗯，我 baby 也是。 再次坐在雪梨面前，温小慧是做好了一番准备的。他一眼看出雪梨也略微有些不自在，原来感到紧张的不止他一个。他心中颇为感慨，曾经他和雪梨的关系也非常亲密，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。雪梨看上去气色不错，下颌尖尖的，温小辉一眼就能看出他最近刚打过瘦脸针。他照例夸了雪梨两句，雪梨笑盈盈的，两人闲聊起近况，但那种淡淡的疏离感却像一道隐形的墙横在他们中间，怎么都逾越不了。扯了半天，温小辉觉得该进入主题了。 雪梨姐，那件事后来没再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吧？ 我配合警察做过几次调查，没什么要紧的。我们离婚很多年了，早没关系了。 还好你们离得早，不然他的赌债都可能要你来承担呢。他到底欠了多少钱啊？怎么会被逼得跳楼呢？ 3-5百万吧，数额很大，反正他不可能还得上的。高利贷要剁他的手，他一直躲着，后来被发现了，就…… 啊，那个，洛毅， 洛毅，怎么了？ 他有点担心那张身份证的事，他身份证不见了，警察没有问起来吗？ 什么意思？ 警察核对他身份的时候，多少都会需要身份证吧？没有身份证，警察没有怀疑吗？ 他一贫如洗的，跟个流浪汉一样，没有身份证有什么奇怪的？ 哦，那就好。 你老是提他干什么？难得见一次，聊点开心的事吧。 因为这件事，洛伊很担心被警察发现什么。 雪梨瞪起眼睛，有些惊恐地看着温小辉。在那来不及思索和掩饰的诚实表情面前，温小辉感到一盆冷水兜头泼下，他浑身都冷了。 你，洛伊告诉你了？ 嗯。 他说不会告诉你的。 我自己猜出来了。 你在套我话。 雪梨姐，请你把整件事情告诉我，我必须知道。 雪梨抓起包就站了起来，温小辉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。 雪梨姐，如果你不告诉我，我会一直缠着你。